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日渐扩大，外国的金融机构如何看待中国最新推出的一系列金融改革的相关措施呢？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投向法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铁路工人总罢工，工人们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日渐的紧张，那么工会一方诉求何在？而作为年轻的总统马克龙，又为什么要去碰铁路工人这一块硬骨头呢？在这一场可能要持续近100天的大罢工当中，法国舆论又偏向于哪一方呢？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分析。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眼下国际贸易以及由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各种纷争呢，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约是 6.75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9.4%。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和力度都在不断的加大，而进入2018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也是不断的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可以近 4%， 较2017年以来提高 0.2 个百分点，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最近中国公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政策，那么国外的金融机构如何来看待呢？好，我们来听下面来自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说到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那对全球有如何的影响？我们从这两个大方面来看。那第一呢，是在金融上的开放，第二是在实业上的开放。首先来说一下金融方向。那不少的海外分析师来看呢，他们关注的呢又是这两个更为细节化的政策。那第一呢，是放宽外资在不同金融机构中持股的比例限制。那标普全球评级呢就在此前表示，此政策的放宽对内可以引入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等国际先进的经验，而对外呢，海外资金能够更深度以及呢多维度的进军中国市场。那标普就认为说，最开始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国际寿险公司会最快行动来深入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保险市场。那原因是呢，对于外资来讲，保险业呢起点会更低。那其次呢，外资对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兴趣呢也会大幅度的增加。那其实呢，在当前的中国基金管理行业呢，外资已经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将与金融市场的一些其他的开放措施呢一起相辅相成。那这包括呢我要说的第二个这个细节方向，就是呢这个增进海外与内地股市上的互联互通。那包括呢增强股票通、债券通与香港市场的这个双向的交易，以及呢合格境外投资者计划等等，都将呢增加国际机构来进一步的深度投资中国的兴趣。那目前从海外投行的这个表态来看呢，都是表达了非常期待的这个反馈。那么说过了金融开放之后呢，同等受到外界关注的还有中国的实业开放。那这表现在第一，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二，以及呢这个放宽合资企业要求的这个政策上。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几天前才出台的这个中国3月份进出口数据呢，也在侧面啊是印证了中国扩大出口的这个前景。那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上，我们看到是呈现出大幅度的这个一升一降。那其中呢，出口同 同比是下降2.7%，而进口呢是同比增长14.4%。那其中呢，中国进出口的贸易持续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度当中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2.9%。那其中呢，同俄罗斯、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进出口增幅呢，分别是达到20.5%、20%和30.7%。那同时呢，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表现形式啊，在于对汽车等商品的关税下调当中，那么这将大幅度的利好于各大的国际汽车巨头。因此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的金融开放还是实业开放，将会对国际银行业、保险业和汽车业等等产业啊，都会带来可以说全新的一个机会窗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在法国有一句顺口溜，春天工作，夏天休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如今四月的巴黎宛如花海，可是罢工却提前举行了。在这个本来应该工作的时候，法国铁路工人却不合时宜地闹起了罢工。法国国铁公司在4月1号就发布了公告，提醒乘客们要准备迎接连续3个月的列车大规模停运，预计这次停运可能会造成法国铁路的1亿欧元的损失。受此影响，法国铁路大规模的停运，而导致人们呢不得不开车出行，导致了部分地区堵塞路段长达370公里。面对着工人们的强烈罢工，面对着工会的坚决态度，法国政府态度似乎是更加坚决。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日前表示呢，法国铁路的运营方式已经是难以为继了，政府将会坚决推进国有铁路的改革。那么改革的诉求是什么？工人们又担心些什么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2/3的高速列车班次被取消，长途和短途列车的运营都遭到影响，不少乘客也因此改变了乘车计划。除了导致民众日常出行不便，罢工也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法铁总裁佩皮表示，客货列车停运已造成大约1亿欧元经济损失，罢工效应会延伸，影响后续非罢工日的车次运营。有民调显示，有46%的法国人认为罢工有理，另有51%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改革措施。另外，多达7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最终将会强势到底，不会对工会做出让步。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此次罢工成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计划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法新社则称，虽然各种罢工抗议活动的目的不同，但这场浪潮将考验马克龙通过彻底改革重塑法国的决心。法国政府目前正推动国营铁路改革，计划未来不再以终身制聘用新铁路员工，并取消一些福利措施等。一些铁路员工担心，这场改革会导致法铁公司迈向私营化。法国国营铁路部门员工2号晚开始大规模罢工。根据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发出的通告，罢工将持续至6月底，期间每5天有2天为罢工时段。12号，马克龙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将坚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改革到底。 法国铁路的大罢工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法国国铁呢，早就打了预防针。4月1号，他们就发布通告说，列车驾驶员以及铁路职工定于4月2号晚上开始的罢工，受此影响，铁路将会大受干扰。全国高速铁路仅1/8，地区列车大约是1/5能够保持正常运行，大部分的城郊往返列车呢都要取消。另外，法国国铁总裁还警告说，这次罢工会导致部分铁路路线全线暂停营运，并且负面影响会持续的恶化。法国铁路工会表示呢，他们的罢工将会持续到6月28号，其中每5天有2天就是罢工时段。 在法国有450万人是靠铁路通勤的，列车大规模的停运呢，肯定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比如就有乘客表示说呢，本来一开始呢是早晨7点多钟出门，然而罢工开始了，他不得不5点钟就出门，要自己开车前往工作场所。新任的马克龙政府呢是打算要坚决地改变法国铁路的严重亏损和负债状况。政府推出的关于铁路改革的新规包括了新入职的国家铁路员工不再享受终身制和提前退休待遇。国铁员工们就担心这是政府把国铁私有化做出了第一步的改革。那么为什么在法国铁路员工有这样一种特殊待遇呢？战后50年间，法国根据各行业的工作性质的不同，他们建立起了17种国有部门的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的一种特殊退休制。铁路员工呢，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终身地位制。除了特殊情况，他们是不可能被辞退的。因为考虑到铁路员工工作辛苦，节假日也不能够休息，安全责任重大等等原因，所以一般铁路员工57岁可以退休，火车司机呢52岁就可以退休。他们只需要交纳 37.5 年的养老金，可以领取全额的退休金。相比之下，在法国私营部门员工是62岁退休，必须要缴够40年的养老金。为了维护这种特殊退休制，国有部门的员工和公务员们近20年间掀起了多次的罢工运动，而这一次的铁路员工罢工呢，也是例行罢工之一，但是从形势以及战线拉的所长来看呢，是前所未有的。那除了铁路工人罢工之外，还有垃圾收集工、电力工人、法国航空地勤人员等等，这是马克龙当选总统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次罢工潮。而马克龙上任之后呢，他积极推进劳动市场的改革，希望能够松绑现在劳动法对于企业雇工的多项限制，来刺激就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受企业的欢迎。但是呢，又因为削减了福利，导致了劳动者一方的以及工会一方的不满意。其实像这样大规模的铁路员工罢工呢，在1995年有过类似的一次，那一次呢是以政府的惨败以及铁路员工的大胜利为结局的，所以让这一次的铁路罢工的员工们感觉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呢可以复制95年的成功。但是今非昔比，法国媒体就分析说呢，2018不一定可以复制当年的成功了。首先第一，更多的法国人用一种温和的目光来看待改革，因为确实呢，近70%的民调显示，很多人是支持法国铁路员工的特权被取消的。因为近30年来，法国铁路业务缺乏资金投入，民众生活常受影响，火车呢经常是晚点，发生一些小事故，民众改变了对法国铁路的良好印象。第二就是马克龙是一位改革派的总统，不到一年间，他对法国的失业保险金、职业培训、税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过去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密特朗之外，其他总统是不敢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做这么多的改革项目的。而马克龙呢，在竞选之初就提出，法国铁路员工的工作规则需要进化，可见这位年轻总统要啃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了。那么法国民众如何看待这次罢工呢？法国舆论研究所在4月15号发布了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调查者认为这次罢工是不合理的。法国国铁公司的总裁佩皮说呢，这一次罢工可能会使法国铁路每天损失大约是 1.5 亿人民币的收入。国铁当前的负债呢，大约是和3600亿人民币，并且以每年232亿的速度在增加着。罢工严重干扰了法国人的日常出行以及生活的秩序，给民众带来很多的不便，给经济带来损失，也给法国这个旅游大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么民众怎么看呢？难道他们不烦吗？一向浪漫的法国人对罢工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他们常常会对各种罢工耸耸肩膀说，没办法，只能随遇而安了，因为这就是生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宠物可能是很多孤独老人最好的陪伴了，但是毕竟宠物也需要照顾，很多高龄老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最近在英国一家养老院里推出了一种机器狗， 从外观来看，毛茸茸非常的可爱，几乎可以乱真，它们就是一个永不知疲惫的陪伴老人的最佳伙伴。尤其是对于高能的失智老人来说呢，很多人真的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贴心伴侣，每天跟他们对话，忙个不停。好，来听报道。 一只名为饼干的玩具机器狗近来成为了英国南部的伯恩茅斯一家养老院的新宠物。由于许多老人患有痴呆症，对于他们来说，狗即使是像饼干这样的机器狗，也能唤起他们的回忆，激发他们聊天的兴趣。 When we do have residents that are getting particularly stressed or very anxious or whatever, the manager or the staff, the activities ladies will bring Biscuit out. He's a good distraction. He reduces stress levels. He does stimulate memory, and also encourages a lot of social interaction.And recollection and reminiscence. 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有时候会带一些真的宠物狗来陪伴老人，但是这些真动物终究是要回家的，而机器狗则可以一直待在这里，全天候陪伴老人们打发时光。当有人抚摸它时，这个机器狗会像真狗一样摇头摆尾，叫上几声，跟人撒娇，而且它还会卧下来伸给人一只爪子。 Yes, you're beautiful.Yes, you are a beautiful one. Yeah, that's lovely. Yes. Our residents love him. Absolutely love him. And he's very addictive. You just keep stroking him, even though he's not a real dog. So, yeah. 由于实际效果不错，目前这家养老机构正准备和玩具制造商合作开发新的机器宠物，用于陪伴与治疗高龄的失智老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航空安全，在飞机上可不能随便瞎开玩笑。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位41岁的男子呢，就随口说了一句话，结果招致了大麻烦。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邱生阳来给您讲讲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 小时候妈妈都曾经告诉我们，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但是呢，生病我们还可以看医生，把这个病情给压下去。因此也有一句话说，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那刚刚过去的4月5号，一名新加坡籍的41岁的男子在飞机上说了一句气话，我的行李里面有炸弹。谁知道他说了这句话之后竟然闯下了大祸。这名男子所乘搭的新加坡库航 TR634 号班机原本是打算飞到泰国的和爱，却因为这位男子说了这么一句的气话，竟然飞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却飞回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同时还得劳动了两架新加坡空军部队的 F-15SG 战斗机护航之下飞回新加坡。也因此这名41岁的男子成为了因为在飞机上触犯了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而被逮捕的第一个新加坡人。因为在这个联合国的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下，任何人明知故犯散播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假消息，有恐吓和威胁的可能，都属于违法的行为，一旦被定罪啊，可以面对高达50万新元的罚款，或者是长达10年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施。嚯，这个祸闯大了。这架原定飞往泰国和爱的库航班机，机上一共载有17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这位口出狂言的男士呢，是因为他的手提行李超重，当空服人员要求他移开行李的时候，就引起了这位男子的不满。经过一番争执之后，男子却丢出了我的行李里面有炸弹的这句戏言。而这名女性的空服员，也是我们俗称的空姐，就照实的把这个事情向机长呈报。 而机长也按照了航空安全的既定守则向新加坡警方报案，而其他的乘客却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飞机是在4月5号下午1点53分起飞，在2点27分的时候，两架新加坡空军部队的战斗机出现了在空中航行中的客机的旁边。当时机上的乘客还觉得非常有趣，纷纷举起了手机拍摄了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景。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地发现，原来不是降落在泰国机场，而是回到了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随后20多名警察冲上了飞机，将口出狂言的男子和他的两位同伴压下了飞机，其他的乘客才知道发生了所谓的炸弹惊魂的恐怖威胁事件。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在飞机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物品，而允许飞机在傍晚6点30分照原定计划飞到曼谷和爱机场。而这一闹剧呢，导致了这个航班呢足足延迟了5个小时。经过了警方的调查，查出了这名41岁的男子只是恶作剧的行为，但是他所面对的刑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高度的赞扬新加坡空军部队做出的及时反应。国防部长黄永红在他的面部发表贴文说，非常重视每一次的威胁通报，而且都必须把它当成真实事件处理，直到证实是虚假消息为止。因此，新加坡空军部队的每个飞行员都是全天候的严阵以待。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认为啊，新加坡空军部队会不会是小题大做呢？其实不然，因为在国际恐怖威胁的阴影之下，新加坡已经不止一次的被揭露是国际恐怖组织袭击的对象之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在反恐的意识上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全新加坡的国民都非常理解新加坡政府的这项措施，同时也对新加坡空军部队的这一反应表示赞赏，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实的恐怖威胁，做好准备是全新加坡人的唯一的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起事件呢也让新加坡的反恐行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习，但是这类的演习是劳民伤财，千万不要轻易的以身试法。 听完了新加坡的消息，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也门。2018年的3月下旬，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也门安全形势严峻，中国公民暂勿前往的旅行警告。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也门内战，表面上来看呢，似乎是当地的胡塞地方武装组织挑起的一场反对政府的叛乱性质的战争。然而仔细再一分析，又发现这场看似是国内的叛乱呢，其实背后有多个来自境外组织和势力的支持，比如像沙特、伊朗等等，都深度参与了也门的内战。可是对于人类来说，和平是一切生活的根基，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起。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当然就是儿童了。眼下也门儿童的生活现状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而基会的一份名为《生于战乱》的最新报告指出，在2015年冲突升级之前，也门有近1600万人严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占总人口的 61%。 也门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也门冲突频发，经济衰退，法治脆弱。而基会北非与中东办公室新闻官库梅尔表示，也门冲突升级1000天以来，该国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几乎每一名儿童都需要人道援助。库梅尔说，由于冲突的直接影响，儿童大规模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也门目前约有40万儿童罹患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生命威胁，处于饥荒边缘。联合国也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杰米·麦戈德里克当天也发表声明，对也门冲突全面升级和平民遭受的袭击深表担忧。他指出，人权高专办的初步报告显示，塔伊兹省的阿塔吉亚区的一个人流密集的市场遭遇空袭，至少54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